下，是当妹妹为你要复读后提前甲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段位九十六首，杜于大叶岭之北叶，宋之母。阳月人背红，屯门寄赤花。我惊住袂记，何日复归来？江前蝶初落，冷风点不开。明朝无歇处，应记岭头尾。文笔，所有你每 b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界。